想要对你说的千言万语，一首恐怕还不够，又怕拉拉杂杂说了太多，害你不知所措。就是这首歌，写给你的歌，请别介意声音的沙哑，年纪算什么？唱完这首歌，简单而隆重，就让音符住在你心中，是我的承诺。 近日在网络上流传了一张照片，据说这是发生在广东的珠海。下雨天的隧道入口之前，一位妈妈与孩子同行，左手为他挡雨，右手却撑伞为流浪汉遮雨。一边是年幼的孩子，一边是佝偻的大爷，一个暖心的瞬间彰显出了社会有爱，默默帮助而不是怜悯弱者，身体力行，善良总藏在不经意间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教育孩子，这才是最好的打开方式。 你的笑容这样熟悉。

但是在工作当中，我就会忘了他那娇滴滴的声音，只看到他雷厉风行的工作状态和敢拼敢闯的奋斗精神。也许我们都曾经在工作中显出疲态，但是他的眼里总会燃烧着工作的热情。八月奋斗季，对工作充满激情，是给自己最好的交代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